是吧？艺术品之后，这东西值钱了，是吧？不然它就是块石头啊，是吧？所以一块山间顽石变成一个精美的什么呢？这个宝贝的时候，或者变成一个什么呢？雕像的时候，它要经过千锤百凿呀。而这个呢，就是刻。所以刻是让之完美的一个过程。那有的朋友那又说了，那水克火呢？水火无情啊，是吧？水火无情，但是只要有水把火给它浇灭了，或者有水来抑制这个火性，这火才不会伤人。而水之无情呢，有堤坝，有河沿，才能让水在河道当中流，而不至于发洪水。所以啊，生克无所谓吉凶，是吧？生之过度反而也是病啊，也是病。哎，就像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养儿育女的，是吧？太生过生叫娇生惯养，惯子如杀子的道理也在于此。所以那个孩子叫教养，养是管他吃管他喝，教育是去掉他的毛病和枝杈，让他成为一个什么呢？不能说完人吧，最起码成为一个君子，是不是？哎，这是中国文化当中的生克啊。这个呢我们就不多言了啊。今天呢我要重点的给大家说说冬虫夏草加上葛根人参山楂茯苓，也就是咱们的健脾的食疗方，它对脾胃的调养的优势，是吧？人参我自不必多言，是吧？人参大补元气，又能生津止渴，是不是？所以呢，人参是调养什么的？哎，人参是调养口渴、喝水不解渴的毛病，这叫什么？这叫消渴。所以在诸多的中成药当中，是吧？中药食疗保健当中都重用了人参。哎，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一则人参的大补元气之功，是吧？人参的大补元气是通过补脾胃来实现的。所以那些啊平时不知道饿的人，我们吃人参健脾应该放在首要的地位。那么其二呢，人参用于中药的调养和中医中药的保健的调养，就是它的生津止渴的作用，是吧？你看健康人，我口渴了我喝水呗，喝完了水我就不渴了，这叫解渴。而为什么消渴，就是因为他喝了水不解渴。你看本来在普通人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是不是啊？水来土屯，着火了我们拿水去灭火，那你见着油着火吗？哈哈，油着火你再往上浇水，那火非但不灭，反而越烧越旺。火上浇油，火上浇水，因为油比水轻，你浇上水那火反而更旺，对不对？哎，那么同理消渴之症它不是缺水，它缺什么呢？它缺了把这水气化到人的上焦，也就是说缺少把水变成天上云彩的作用。人参的生津止渴的作用不是吃人参相当于喝水，而是人参把寒冰之水化成了水气，水气向上蒸腾，它是气血，你才不渴。反之呢，水气在下焦，你是浮肿， 你喝再多的水，你只能排更多的尿，甚至排不出去尿生腹水，而嘴依然是干的。这就是消渴症的口干，用人参生津止渴的作用。这也是那些干燥综合症老年人的皮肤瘙痒为什么要吃金色健脾的食疗的人参的生津止渴的作用。哎，这是我要给大家强调的重点啊！我的好多的学生啊，助理他们跟我说啊，说徐老师啊，你让那个顾客啊，你让那个听众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是吧？我们让他吃什么他们不听啊。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是我的嘴大，我的嘴唇厚啊？非也。这里边要以理服人，以德服人。就像一个医生，你不是告诉病人吃什么药，你一定是先问病人你得了什么病，对症下药，人才能药到病除。你连病症是什么都不知道，你只知道我这筐里卖的就是鸡蛋，我不管你什么病，到我这儿只吃鸡蛋。你一方对百病，首先这不符合科学道理，那其次呢，因为它不符合科学道理，它自然而然也就不顶用，也就没效果。所以呢，我们希望啊，更多学养生是吧，实践呢养生调养的朋友，你要先明医理，后来什么呢，做方法，是不是啊？所以啊，祖国中医文化叫理论指导实践。哎，首先你得懂中医理论，而后指导实践，你是治病啊，啊，你还是强壮啊，是不是啊？哎，你还是长寿啊，是吧？回过头来呢，再用实践出总结的经验去完善这个理论。所以啊，我们中医药文化，我们论坛的中西结合的文化，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绝对不是单纯的段子手啊！我就会说理论，你让我具体用方法我不会了，是吧？这是中医院搞那个中医基础研究的，你让他背《黄帝内经》，你让他学背中医基础，那条条是道。你跟大夫说你给我看看病呗，我不会，我研究理论的，是不是啊？哎，纸上谈兵。反过来呢，哎，好多这个乡村的医生，你让他治病他是把好手，但是你让他拿出理论依据来，你说我师父就这么教的，问我为什么，我不知道啊。这都是为什么现代中医难于发扬光大的关键。所以啊，咱们养生文化论坛，哎，我们任重而道远，是吧？而且我们要养生有道，文化先行，享健康长寿的人生。你说我光兜里边有几个臭钱儿，那是不成的。你一定要学习接受这个理论体系，有文化，不花钱，粗茶淡饭也是养生。没文化，乱花钱，吃错了中药，也是毒害身体的。哎，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中医药文化啊，尤其是我们文化的中医现代化的科学理论和西方医学的一些数据指标和人感觉之间的关联，把这个生命健康密码给它破解开啊，让我们大家明明白白的实现身体的健康。 以下是广告时间。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春种秋收夏耕耘，是一年养生中的重中之重。博一堂在5月18、19、20三天时间 开展买赠回馈活动，为您的健康精耕细作，添瓦加砖。详情请垂询各店咨询电话：北京方庄店8755-7319，北京朝阳店5139-5080，天津南开店5805-5102。诚实守信，人心人数。 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们今天呢，来接着给大家伙儿说，这人参、葛根、虫草、山楂、茯苓，还有什么？还有玉米须子，啊，都是健脾化湿的食补之品。那么调脾脏啊，哎，主要呢是影响它的五大的功能。啊，我们把脾脏的功能给大家总结了五条。一，解决气血生化的问题，是吧？你像贫血啊、低血压的人啊，你先要问问他，你吃饭怎么样，胃肠怎么样啊，知不知道饿，你看。哎，所以调脾脏，一，它解决人的气血生化的问题。其二呢，因为脾主肉，脾怎么主肉啊？脾脏功能好，脾脏能量足的人，胖子能变瘦，瘦子能长肉。哎，这第二条就是脾主肉，脾主人的气血的什么呢？哎，输布的作用。这个气血输布不单单解决胖瘦的问题，还解决人的皮肤的润泽和干燥的问题。所以那个干燥综合症，你别光去治肺，培土生金啊，培土生金啊，五脏当中，脾五行属土，肺五行属金，所以脾脏和肺脏来同时调整，啊，这才是解决皮肤的问题的，啊，皮是皮，肤是肤，啊，皮是外面这层皮，肤是皮下的脂肪层。啊，我为什么说那过度减肥的人，还有那个健美那个运动员，我说他那是个病态的身体，啊，那就是皮下无腐，是吧？你别看这人练的满身呢竟是疙瘩肉啊，满身那个肌肉块挺漂亮，我告诉你，这种皮底下就是肌肉，皮下没有脂肪层，皮下无腐的人，哎，你别看你健身，你把脂肪都练没了，练的全身都是腱子肉，反而伤脾。其二，皮下无腐的人，是吧？没了脂肪层的保护，人就会出现什么呢？哎，心惊胆寒之症。哎，那个是抑郁症，啊，是这个什么呢？自闭症，啊，包括强迫症。哎，是心神受损，是心理疾病发病的高危人群。啊，我不反对大家锻炼身体，但是啊，别钻牛角尖儿，别把一个健康的人练成病人，练成了抑郁症。哎，这是你破坏脏腑功能，伤了心脏和脾脏的神明。这是脾主肉，啊，脾主肉。三呢，啊，脾化痰湿，啊，主人体的痰湿，啊，什么囊肿啊、湿疹呐、啊，啊，这个动脉硬化呀，啊，脂肪肝呐、啊，啊，哎，这也是我们健脾化湿之所在，哎，也就是防富贵病、调脾脏的优势之所在，是吧？这是其三，啊，其三。其次呢，就是脾主思，啊，脾主思虑，是吧？所以啊，平时缺乏运动的人，啊，你那个脾脏的功能就会失调，是不是啊？反而呢，哎，你 想解决因为脾湿过度而带来的身体的损害，那么你就要通过运动加上食疗，哎，要双管齐下去调啊。你不能说我就是缺乏运动，一身懒肉，脾气郁结了，我得了脾脏功能障碍的毛病，是吧？回过头来呢，我光吃药光吃保健品，哎，我不去改错，我还是不动呢，还是一身懒肉啊，谁也救不了你。所以养生防病啊，不是给别人在面前做戏啊。所以养生啊，它是个修身改错的过程啊。任何的慢性疾病，哎，它的发生都是人的阴阳和五脏的五行的平衡被破坏了啊，被破坏了。怎么破坏的啊？犯了错，是吧？老百姓的话叫习惯成自然。好习惯成自然，成就健康的身体，幸福的生活啊，完美的人生，对吧？哎，那你把坏习惯当自然，哎呀，我年轻的时候劳累，哎，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错在哪儿改哪儿。你压力大为什么啊？为了过好日子，结果因为压力大日子没过好，过了一身病，反而呢你还离不开那压力大的工作，你没了命啊，你那钱是别人的，对不对？你那钱是别人的啊，你那车也是别人开啊。所以别给我谈压力大啊，谈压力大你就找减少压力的方式，而不是低着头吃药。这是其四啊。其五呢，就是脾的统摄气血的作用啊。我们讲了崩症漏症、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啊，调心脾两虚，脾不统血啊，中成药啊，人参归脾丸啊，吃食补铁皮石斛啊，加上参草的健脾啊。这又给大家概括了一遍啊，这是脾脏的五大功能。那么今天呢，咱们接着从这个啊防富贵病这葛根到底有什么作用啊，调脾葛根有什么作用，是不是啊？哎，咱们中医调脾的角度啊，就是为了重点的防富贵病。你说真正的调一个浅表性胃炎，是不是啊？反流性胃炎是吧，这个就小菜一碟了啊。葛根啊，简单说说啊，葛根味甘性凉，归脾胃经。哎，葛根是入脾胃的啊，入脾胃的。葛根呢在中药的药典当中它属于什么呢？属于解表的药啊，解表的药。在解表的药当中呢，它能发散风热啊，发散风热啊。你看在那药性歌当中怎么说那个葛根的啊，解表退热，发汗啊，透发麻疹啊，透发麻疹，生津止渴，生阳止泻。哎，你看这葛根啊，啊，既能呢除体内的热啊，老百姓啊，我上火呀，呵呵，上火是吧？啊，完了脚丫子拔凉啊，上焦火下焦寒，怎么办呢？哎，吃葛根。葛根这性是偏凉，它不是偏寒。另外，它不是泻下，它是解表，它能把寒给散出去，还不伤你下焦的阳气，你这是个好东西啊。尤其在那个《伤寒论》里头是吧，这张仲景特别提到了这葛根啊，调或者张仲景说叫葛根中药叫治啊，颈项降降痛啊。什么叫颈项降降痛啊？就大脖筋发硬，是不是啊？颈椎病肩周炎大脖筋发硬，哎，这样的人大部分还都有什么呢？阳明经的胃病，哎，胃肠的疾病，脸色不好，是吧？另外，葛根呢还能透发这个麻疹， 啊，什么叫麻疹？啊，说麻疹是传染病，啊，中医把它叫温病，啊，体内有湿毒，有内火加痰湿才生麻疹。西医叫病毒，中医叫湿热，是吧？哎，有很多人说我一杆急火上来了，哎，得这病，没错。啊，此外呢，你看人参能生津止渴，哎，这葛根也生津止渴，哎，所以消渴症可以放心的用啊。不但如此，生阳止泻，你看它虽然凉，它能生提升人的阳气，而不伤人的阳气，啊，不伤人的阳气。所以啊，这葛根呢，在中药当中呢，就有这个几大用处，啊，一个是什么呢？哎。来退人的内热，啊，退人的内热。二呢，养人的脾胃，生津止渴，是吧？这其三，啊，就是止泻生阳。啊，你看它偏凉，说到这凉，我还讲讲四性五味啊。中药当中寒凉温热，这寒凉温热怎么来的？来，要应和四季。啊，春温夏热。秋凉而冬寒，所以我们吃中药实际上吃的是什么？吃的是一年四季，吃的是一年四季的生长化收藏，吃的这是寒热温凉的能量。哎，所以我们把它叫补五脏的能量，而这葛根重点的是补脾胃的能量。哎，所以我们健脾，我们重用了葛根，啊，人参、虫草、葛根、山楂、茯苓，啊，还有一个清热利尿的玉米须子，啊，山楂化痰湿，啊，这我们就不多说，是吧？茯苓呢，啊，一样行水利尿，啊，玉米须子呢，啊，利尿消肿，是吧？这些都是君臣佐使之药，啊，而这人参为君。啊，人参为君，葛根和虫草为臣。啊，一个是冬虫夏草补肺肾，啊，一个是葛根，啊，来补人的脾胃，啊，补人的脾胃，而且能发散透热，啊，这了不得。哎，所以呢，健脾啊，要用咱们的金色，啊，而且呢，肩条颈项降降之痛，哎，就是大脖筋硬，肩周炎。啊，脖子脑袋老不舒服，哎，这是咱们一个优势。 以下是广告时间。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春种秋收夏耕耘，是一年养生中的重中之重。博一堂在5月18、19、20三天时间开展买赠回馈活动，为您的健康精耕细作添瓦加砖，详情请垂询各店咨询电话，北京方庄店8755-7319，北京朝阳店5139-5080，天津南开店5805-5102，诚实守信，人心人数。 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特别说一说咱们这个参草，是吧？咱们这个调脾的食疗啊，说说它这个成方的优势啊，成方的优势。老早以前就给大家讲过啊，这个五脏通五行，通五季，通五色。那么人这个脾脏呢，五行属土，五味呢主甘甜之味，而五色呢为黄色，所以呢我们用黄色的食补来养人的脾啊，养人的脾。那么特别啊，这里我们用到了什么呢？用到了这个人参啊，用到了人参啊。人参呢有健脾养心之功，啊，又可生津止渴，而且呢， 补五脏之气啊，大补人的元气。今天呢咱们就来说说啊这参草，是吧，说说它的健脾的作用和其主方当中这个人参啊人参的密切的关系。好多朋友啊都读过这个《红楼梦》，是吧，说我没读过书，我看过那个电视连续剧啊。说什么呢，说的是在大荒山无稽崖下有一块女娲补天剩下来的一块石头，是吧，幻化成了神瑛侍者啊，换成一个神仙，每天呢用甘露之水来浇灌在三生石畔上的一颗绛珠仙草啊，说这个神仙呢老拿那甘露水去浇那根仙草啊，后来这个绛珠仙草修成女身啊，便许愿，是吧，愿把一生所有的泪水，是吧，你不是拿甘露之水浇灌了我吗，啊，我要用一生的泪水还他这个人情，是不是，哎，于是乎大家都知道了，是吧，便有了这个《红楼梦》里边的那个天天哭也哭不完的以泪洗面的这个林黛玉，是吧，而这宝玉呢，哎，就是那个什么呢，啊，女娲补天剩那个顽石啊，当然了，这是这名著里边的这文章啊。但是我们说呀，叫艺术源自于生活嘛，啊，何为绛珠仙草啊？哎，绛珠仙草呢，就是咱们长白山上的名贵的药材，啊，就是人参啊，人参。人参呢，在蒙语当中的这个说法叫奥尔厚达啊，这是满族语啊，清朝那时候满语，是吧，简单的解释啊，前面这个奥尔厚达说的就是草啊，草类植物的总称，而达呢啊，达什么意思啊，首领头人的意思，所以在蒙语当中呢，这个人参呢，这个绛珠仙草它就有着百草之王的意思啊，所有草的首领头人那就是百草之王的意思，是吧，那么我们如今的人参呢已经被国家啊列为新资源食品啊，那人参呢更是中药材当中的上品，是吧，那它之所以能列为国家新资源食品，第一它安全，是不是啊，药能治病，我们中医说药之除病以毒攻毒啊，是不是啊，那没病的人吃药呢那就中毒要命啊，对不对，所以药是因其毒而能治病的，但是在药材当中啊又分上品中品和下品，上品者治病强身而无毒，是吧，常服可以让人身轻体健延年益寿啊，不客气的讲就是没毒副作用，没病的人也能吃，吃了能长寿，这是中药材当中的上品，什么人参啊虫草啊灵芝啊，是吧，鹿茸啊，哎，这叫上品。那么何为中品呢，就是这药得有小毒啊，治病行，是吧，叫药到病除药止，吃多了这中毒了，是吧，那药物之下品呢，哎，就像砒霜本来就是毒药，哈哈，本来就是毒药啊，没办法了，拿它来什么呢，攻毒邪啊，攻毒邪，杀虫止痒，甚至你包括现在治那个白血病为什么要用到这些毒药砒霜， 啊，不是药毒把病给治好的，是吧？是敌死一千，我伤八百，是吧？就包括现在的化疗药，是不是啊？把这个恶性的细胞干掉了，把人的好细胞也干掉了，只不过是把病消灭掉之后，人还残存一线生机，所以不是同归于尽，是拿炸弹，咱们一起引爆，敌人炸死了，我勉强的活过来。所以自古呢，便有什么呢？人身杀人无过，是吧？砒霜救命无功，是吧？为什么无功？这命是砒霜救的吗？不是，砒霜是管你正气邪气，我先都给你干掉，有可能同归于尽，一起死掉。但凡你元气足的，把邪气干掉之后，你残存一点正气，你活过来了，是你命大。所以这是中医中药拿毒药治恶性病的一个理论，一个原则。所以砒霜为下品，是不是啊？吃不好中毒，但是有时候呢，拿大毒来攻人的毒邪，把病给干掉了，人勉强活过来，但凡多用一点儿，人也被药给毒死了，这是药的下品啊。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讲什么呢？我们讲先补元气，兼调五脏。补元气，我们喝的是牛肉氨基酸营养液，吃的是长白山葡萄籽提纯的原花青素，对吧？这是我们补元气的基础方啊，基础方。那么调五脏，我们用的是人参虫草方，也叫参草加减，人参加冬虫夏草来安和五脏。我们呢有三个方，养肝健脾，加上一个补肾，是吧？说那心肺呢，啊，心脏呢我们用的是铁皮石斛养心，是吧？肺呢我们用的是冬虫夏草加黄芪，是吧？把那个补气的人参换成了黄芪，是吧？重补表虚。你看人参和黄芪都是来补气的，而人参重于补元气，黄芪重于补表气，而肺主人一身之表。哎，这是我们五色入五脏的五脏的辩证调节。但是我要特别给大家说咱们这个参草加减的调五脏的这个方子，是吧？它是一个方的加减，而这个基础方就是人参加冬虫夏草，而补五脏的基础仍然是元气足来养五脏。大家不要认为我吃了这个养肝补肾调脾，是吧，我就上元气那儿去抢人的气血，非也。我们补五脏的基础方仍然是以元气培固了基础之上，而后去生化气血，去养我们的肝脾和肾，是吧？说你这么说有什么依据吗？当然，大家要知道啊，这个人参呢，味甘微苦，入人的心脾肺经啊，心经脾经和肺经，大补元气，补人脾肺，生津安神。这是人参呢作为中药材的补药的作用。那么此外呢，现代医学研究人参对于抑郁症，是吧，对于中风后遗症，对于气血不和有它的优势。而我们查阅经典，在本经当中就有记载，说人参调中，哎，调中，调和中焦嘛，止消渴通血脉。你看，可见人参对现在的免疫失调、糖尿病的消渴症、血脉不通的心脑血管病，其实在古代也有广泛应用啊。好了啊，这人参它作为什么呢？安和五脏的参草方之君臣佐使的君药， 它的重要作用我就说这么多啊。希望大家呢调好五脏，补足元气啊，让我们的身体健康来得更自然更全面。 以下是广告时间。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春种秋收夏耕耘，是一年养生中的重中之重。博一堂在5月18、19、20三天时间开展买赠回馈活动，为您的健康精耕细作添瓦加砖。详情请垂询各店咨询电话，北京方庄店8755-7319，北京朝阳店5139-5080，天津南开店5805-5102。诚实守信，人心人数。 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接着给大家说啊，我们培固元气，调和五脏，五脏安和的参草合剂啊，人参加冬虫夏草，这个人参为君啊，补了人的心，养了人的脾，又润了人的肺，进而人参在古方当中，在心脑血管病是吧，在这个消渴是吧，在于气血不和，现在叫免疫失调，免疫紊乱是吧，在这些病症当中的一个优势啊，优势。优势归优势，我们还要知道它的一个全面性是吧，所以今天给大家说说《本草纲目》是吧？近代啊，李时珍《本草纲目》，他对人参入药是吧？人参这个上品之药对他的一个认识，一共是17症。感兴趣的朋友到图书馆可以查查啊，17症啊，中医的辨证是吧？调你17种不良感觉。这才是中医中药的辨证施治、对症调养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今儿要给大家讲17症，也就是我们在补元气，我们在吃着参草，绿色补肝，金色健脾，黑色补肾的过程当中，你要知道人参为君是吧，人参的双重身份，一则是补药当中之上品，百草之王。二者呢，哎，人参现在是国家新资源食品，是吧？作为食品，它更安全，食补胜过药补，更体现了它的现代医学的应用。所以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说说这17症，是吧？你能跟上你写，17症啊。《本草纲目》当中说到的这个人参呢，调补人的17症，第一，人参治难复一切虚症，是吧？为什么人参用那么广啊？啊，男就是男人的不用说了，妇女性啊，就男女的虚症，一切虚症，人参皆可调治。所以，什么叫人参补气第一？这回知道不是浪得虚名了，对吧？哎，这是第一症啊。第二症，发热自汗。啊，发热自汗。什么叫发热自汗？就是老发低烧的人，是吧？你高烧，你别说我拿人参退烧，那不对。发热自汗指的是低烧自汗，是消耗类疾病。我讲过三大消耗类病症，当然了，消耗类疾病很多，我重点讲了三大类。是吧，你要加第四大类贫血啊，这都是消耗类疾病，气血大伤了，人就产生低热自汗，这是第二症啊。第三症，眩晕头疼，是吧？眩晕头痛，是吧？那古时啊，把眩晕症呢，高血压就叫做眩晕症，是吧？但是好像很局限呢啊，那低血压也可以眩晕，是吧？可以眩晕头痛， 这人参的第三症、第四症，反胃吐食。你看，人参入脾经吧，胃气上逆，呕吐，反流性的食道炎，反胃吐食，这人参的调的第四症。第五症痰衄，啊，痰衄，这是痰，咳痰，衄呢腹泻，上吐下泻呗，是不是啊？这第五症。第六症滑泻久痢，滑指的是滑精，泻呢指的是什么呢？腹泻。痢呢，也指的是什么呢？长时间拉肚子。哎，你像人的泻症，是吧？我们讲过这个慢性结肠炎，常年的慢性腹泻，肾精亏虚，对吧？哎，这说到了第六症。第七症小便频硕淋漓，那小便不通啊，小便不通，膀胱经的湿弱啊，膀胱经的湿弱，肾虚啊，都会导致小便滴滴答答不干净啊。人参的第八症劳倦内伤啊，劳倦内伤，你说这人呢摔个跟头骨折了，这叫外伤，没摔跟头长骨刺了，没干活天天让人累，这就叫劳倦内伤，是不是？劳指的是防劳，倦啊，倦呢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厌烦，烦啊，烦。第九症中风中暑，人参的通血脉止消渴的作用，中风中暑啊，中风那我不用讲了，是不是大家都能理解？中暑呢是外界的风寒抗盛啊，不耐寒也不耐热，是吧？这是第九症啊。第十症痿痹，痿就是肌肉萎缩，痹就是关节不通，关节炎。第十一症吐血，十二症下血，十三症咳血，十四症血淋，十五症血崩。你看这有五个血症，吐血下血呢就指的是便血，是不是啊？大便黑，板肉便嘛。咳血那肺的血络受损，血淋那指的是尿血，血崩指的是女人的崩漏，对吧？所以可见脾不统血，我们给大家讲了人参归脾丸，而是谁把这血给固住了？是人参啊，是人参，气来摄血，气虚血就成了离经之血了。所以这是人参的第十七症啊，第十七症前的这个十五、十一到十五啊，五个血症都用到人参，是吧？那十六症和十七症叫胎前产后，是吧？胎前产后啥意思？女人怀不上孩子，那叫胎前，对不对？那产后呢？啊，那产后的血虚，生孩子后的虚补都可以用。你看这里特别提到了。胎前产后，也就告诉大家，怀孕的人就不要用人参，啊，就不要用人参，啊，这有原则。所以，十六症叫胎前，十七症叫产后，这是人参在《本草纲目》的那个时代的人参的十七症，了不得呀，是不是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天底下没有包治百病的药，但却有包治百虚的人参。是吧？我们大家也讲了，是吧？千金方当中5300个方子，有358个方子用到人参，是不是？那你要虚症当中呢，人参占了半壁江山啊，几乎虚症离不了人参呢，了不得啊。所以呢，人参呢在今天的这个广泛应用，甚至人参呢由药材药食同源，可见它的安全性和它的必要性。开始有人不理解，人参就是药啊，人们没有食用的习惯，现在有了食用的习惯，把它放到食品当中作为食品添加剂可以用，什么道理？哎，就是说它的一个安全性。你光安全，那吃黄土安全，你怎么不吃黄土去？你光安全不行，你得有用，是吧？你没用，你再安全没人用它，对不对？哎，所以呢，我今天 给大家引经据典讲了人参的广泛的用处。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吃金色健脾，你这回给我对上17症，人参为君，是吧？你不要认为，哎呦，我吃着保健品化脂肪肝，哎呀，我怎么尿频好了，是不是啊？哎，我怎么这个什么咳血好了，是吧？甚至有的朋友说，我怎么不反胃、不呕吐、不眩晕了？哎，你那个不是什么呢？天上掉下来的。人得病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人健康、疾病康复好转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所以没有文化的人可以稀里糊涂的得病，迷迷糊糊的吃药，可以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那是没文化的结果。而有文化的人，我们一定要知道，人得病是因为犯错，改了错，疾病不再加重。而后运用什么呢？祖国传统中医药文化，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寒则温之，是不是啊？热则凉之。本着这个阴阳五行平衡的原则，适时进补，科学调养，这样一来，我们才能把握自己的健康，我们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是吧？所以参草调脾，这人参的君药的作用，我就给大家强调这么多。哎，重点的就是三大类，是吧？人参的调和营卫，调和气血不和，啊，调和免疫失调，啊，其二，人参生津止渴，啊，它止消渴的作用，对于富贵病、脂肪肝、高尿酸，对于代谢类疾病的一个调和，啊，其三，就是人参的，它的什么呢？通血脉，是吧？心脑血管病，你不要老认为我活血化瘀，我吃活血的药，什么红花呀，是不是啊？什么这个桃仁啊，我们吃这些活血的药是在治病。我告诉你，没有气足，你那就是一潭死血。正所谓气为血之帅也，所以人参它通血脉安心神，对于像什么抑郁症啊、自闭症啊，是吧，老年痴呆啊、中风后遗症啊、心衰啊、失眠呢，通血脉养心神的作用不容小视。哎，希望大家能正确的认知，科学的调养。痛风的成因我讲了啊，一个是吃肉吃出来的啊，一个是吃药吃出来的。吃肉吃出的痛风好治啊，忌了肉啊，少吃好治，是吧？好治。吃药吃的痛风不好治，为什么呢？啊，谁能把药给忌了？啊，再说了，你停完了药，你那药毒一天两天可完不了。每当说起药毒这件事儿，我就总会想起那个甘肃兰州，是吧？一个为了治眼病吃了10年药，最后把一双眼睛给治成双目失明了。后来又治出来一个药物性肝硬化。所以呀，药毒猛于虎啊，是吧？所以这药这东西，切不可自作聪明啊，切不可乱服药啊，切不要乱服药。那么痛风的调治啊，病在关节，根在代谢啊，所以糖尿病、脂肪肝、痛风啊，这是富贵病的三连症啊，三连症。所以痛风调代谢啊，饮食要把关。双肾舒呢，带磁疗脚垫啊，带磁疗脚垫。另外呢，要喝温热的水，啊，喝温热的水。要注进呢小便的排便，啊，湿毒排泄的过程，一个是小便，一个是拉稀，啊，再者就出汗，啊，不要浮肿，啊，一肿了肾功能问题了啊。痛风呢不做深入的讲解了，啊，因为痛风是急症。啊，血尿酸过高容易肾衰竭要命，所以痛风 及时到医院就诊，缓解期耐心调理，你看没有？啊，是一是一，二是二，是不是？哎，说医生啊也要知道自己的能耐是吧？有所为啊，有所不为啊，害人害己的事儿咱不能做啊，这就说清楚。接着往下说，就说到了。风湿骨关节病，你看风湿、类风湿、痛风哦。第四个，骨关节疾病。那这个骨关节疾病到底是骨病呢，还是关节病呢？哎，咱们先说说什么是关节啊？什么是关节？身体啊，所有能够打弯的。骨头和骨头的连接的地儿都叫关节。那这个关节是两个词儿还是一个词儿呢？啊，我给大家从中国文化的角度上给大家讲啊，讲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啊，除了讲天，除了讲人，我们从来没离开过什么呢？啊，没离开过地呗，是不是？啊，没有地拖着哪来的天呢？啊，所以天人合一，简化来说叫天地人合而为一。那么这个关节，这关它对应的词是什么呢？就是开，对不对？哎，关对应的词就是开，开和关，它是一对反义词，又是一个联动词，是不是啊？那么解。节就是打弯转折啊，转折。所以关节啊合起来就是能屈能伸啊，能打弯的能伸直的这地儿。那这地儿到底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啊，首先是由骨头，两个骨头连着叫关节。骨头和骨头用什么连的呢？啊，不是拿电焊焊的，是拿什么呢？拿这个肌肉、韧带、筋膜、软组织包绕，结缔组织固定，是不是？所以大家请您写到本上，骨关节疾病不等于骨病。那是什么病呢？筋骨病。这大家一定要写上啊，这一定要写上。你这个了解不了，你什么骨质增生啊，你什么滑膜炎呢，你什么腰托，你都甭想治好。啊，一听是医院说，哎呀，手术吧，手术治根儿。是吧，都上当受骗了。骨关节疾病是什么病？不是骨病。那是什么病啊？哦，筋骨病。啊，筋和骨头。啊，筋和骨头。什么是筋呢？啊，这韧带、滑膜、软骨，这都是筋的层面啊，都是筋层面。筋归人体的五脏谁来管呢？哦，肝主人一身之筋，主人一身之曲直。这大家伙要把它明确了啊，所有能收缩能扩张的，能伸直能打弯的，有弹性的，